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咧就漏咗宣漏咗公布啦，因为听日咧同佢哋阿肥 Ben 啊、阿小小啊，成班咧就去惠州就睇两个李隆基、李隆基同马俊伟咁咧嘅演唱啦，咁啊听日咧就健康讲座咧就休息一日嘅，咁如果咧今日出埋咧，如果有听到咧就唔好嚟啦，下个礼拜六就正常啦，下个礼拜六网聚，拍住十八，咁咧到时咧就有好多围奖啊，同埋好多赠品送俾大家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咪过嚟睇下咯，咁亦都有好多人咧。而家少啦，以前多啲啦，咁听我做节目呢好多时候有多问题问我㗎，关于大陆啊，咁呢就而家又冇乜时间啦，会真係唔同以前啦，以前我会每一个网友啊飲茶啊瑞士老板啊搵我啊咁倾下啦，咁咁而家呢几个月都停咗㗎啦，咁如果真係有啲嘢想了解得多啲，想听下我意见呢就网聚嚟啦，咁咁呢就应该报名报到下个星期四啦，咁因为星期六系啦，咁第二呢就猫山王呢就我哋出咗广告㗎啦，就$228一盒六个，咁呢就如果大家呢即係觉得上年好食啦，因为上年就卖咗千零盒啦，咁如果你觉得好食嘅话呢，咁今年同我订啦，咁价钱就比上年平好多啦，咁一开始咁呢个价钱呢就抵嘅，咁因为228实打实啦，唔好送乜送物，唉仲唔知两盒啊啊，咁可以嘅话好似上年咁啦，通常嚟讲呢上年我都係亲身送俾大家嘅，咁如果係食个好食嘅咪帮衬囉啊，咁大致係咁啦，咁今日呢其实应该寻日录㗎，不过呢突然间有啲嘢做，咁第二节第三节冇咗，咁今日录返补返节啦，因为今日都有啲嘢搞，咁讲大陆嘅潜规则、范冰冰、阴阳合同、逃税。阴阳合同呢其实唔系淨系娱乐圈嘅，亦都唔系范冰冰。咁有啲人话范冰冰会点啊，坐监囉。坐紧监。问我就坐紧监。点解话唔系阴阳合同呢，其实以前呢大陆呢做生意啊，做买卖楼宇啊，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坐硬监。最出名个叫刘晓庆，逃税坐监。而刘晓庆嘅后台劲啊，因为佢本身就系江泽民嘅客人，成日去嗰度呢串门啊。咁但係后尾逃税都判咗几年。再出返嚟啦。咁我唔觉得范冰冰可以甩到身，但係怀疑就走咗啦。即係呢发债券啊、股份啊、抵押啊、借钱啊。咁呢而赵薇呢就基本上就已经将佢嘅拥有嘅公司呢就已经係负责人转咗啦。股份未卖嘅啫。都仲系佢。咁但我听好快脆啦。啊必然嘅。因为呢大陆系咁样嘅。做任何嘢呢一窝蜂一阵嚟。唔理嗰个人系咩人就即时要搞掂㗎啦。咁呢个风吹到埋嚟呢嚟緊好多人都会搞啦。咁崔永元肯定有后台啦，唔系点样可以煲得大。所以呢冯小刚啊都可能好难避免葛优呢啲。咁我自己好鍾意睇电视剧嘅，国内有几套电视我成日返睇。咁最近国内有套叫猎毒者，猎毒人。好好睇推理，因为我最喜欢睇侦探片啦，咁如果有时候咪望一望啦。咁讲返啦，今日讲乜嘢呢，潜规则范冰冰。咁呢我唔记得我有冇讲过。因为呢之前做第啱啱开始做中大飞看天下嘅时候呢，其实我讲咗我喺深圳电视台啊识到好多人啊，广州电视台我都识啲人。有啲系做娱乐圈嘅，而我一个最好嘅朋友呢，佢呢就系写红歌㗎。佢系作曲家填词协会啊，即系中国嘅。基本上嘅红歌有一半系出自佢手，佢用唔同嘅名嚟写㗎。咁呢个人啊退咗休㗎啦，咁就 曾经帮我好多嘅，喺大陆咧，我好多嘅人脉都系呢个人介绍俾我。咁啊，做得呢啲位，咁诶，当然有实力啦。咁范冰冰咧喺深圳流传好多古仔嘅，咁啊讲一讲啦。我唔记得我讲过未？既然大飞讲啲啊，啱啱开期早期嘅时候，咁啊再讲一讲。范冰冰咧，由头到尾讲还珠格格三个人，系冇第三个人范冰冰。只是有赵薇、林心如，佢所谓做嘅金锁行出行入系大配角，基本上唔系主角，呢、這个先就系事实嚟嘅。范冰冰系不停向上行，而最犀利嘅传闻就系洪金宝。传闻啊，讲明系传闻。洪金宝先生话呢个功夫巨星啦，大哥大，大哥要佢做大哥大，因为比大哥更大。呢、这个人跟唐桂丽，大家有冇印象？去咗荷里活美国拍美剧，其中有一套叫做《过江龙》，就系讲佢一个中国嘅警察去到美国留咗落嚟就查案。咁佢擅长，因为佢不能带枪，因为佢唔系美国警察，破好多案咧。佢咧就永远佢参与嘅时候，第一卖肥嘅身手，即系好似我咁肥卖身手啊，当然系冇嘅我。咁咧就佢好高收视，当时喺美国佢拍系好高收视嘅，不能否认。咁咧唐桂丽亦都因为拍呢啲片咧出咗名。佢嗰套嘢最主要咧就系、是、你攞凳，佢就凳系武器；攞对筷子，筷子系武器；佢攞个镬铲，镬铲就武器。即系话所有现场最简单嘅嘢，只要经洪金宝手咧，佢就系佢嘅武器，发挥到尽。咁啊，好好睇啦。其实剧情简陋嘅，但系新手洪金宝咧系好睇嘅。啊，咁啊，最佳武术指导啦，咁啊，洪家班亦都系啦，咁啊，跟住佢回归祖国，就拍咗一系列嘅特务警匪片，咁而范冰冰咧就攀上咗洪金宝，就做佢其中一个，即系嗰队特警察啊，即系突击队啦嘅一个队员，咁咧就洪金宝咧就睇住佢，佢就做女主角嘅。呢套戏呢都收得嘅，因为有洪金宝，当时永远都系㗎啦，大陆嘅电视剧又好，或者名电影又好，一个男嘅香港明星出名嘅，就配一个女嘅演员，带起女嘅演员，因为卖座就系靠男演员当年。所以呢香港以前呢嘅男演员呢返到大陆系好吃香㗎，唔同而家。我諗最后陈慧婷㗎啦，而家真系唔需要你。大陆根本就咩人都有。咁借呢度上位。咁而拍摄地点呢深圳。咁大家呢譬如好似陈慧敏啦、最巴闭嘅大佬、最佩服嘅大佬。咁曾经呢就喺福田口岸对出渔农村嘅德兴城，咁啊二楼系酒楼啦，楼上系一环中心啦，再上嗰个写字楼啦，咁啊楼上有两层写一环中心啦，咁啊当时咧就香港好多嘅黑人物啦，号称嘅就喺嗰度食饭啊各样嘅，而传闻得嚟，都系当时我都喺深圳生活啊，咁啊我都成日帮衬德兴城嘅。咁咧就最出名咧就系范冰冰同洪金宝，基本上成日咧就喺德兴城咧就洗脚按摩，然后佢两个咧当时系冇规得咁严啦，就系、是、同一间房。咁咧出边咧就好多咧证人，即系啲阿姐啦，洗脚嘅师傅。你如果嗰个年代去嗰度嘅，你一定会听过佢两个喺度呼风唤雨喺间。即系特骨场里边，即系闩埋门啦，呼风唤雨。咁亦都后尾两个分开咗之后咧，范冰冰嗰个细佬咧就传闻啦，传闻就系范冰冰同洪金宝嘅私生子。佢范冰冰同佢细佬嘅距离嘅年纪系有一段距离嘅。咁啊，传归传啦。未经证实嘅嘢我哋唔讲啦，只不过讲个传闻啫。咁范冰冰呢必然坐监㗎。好难坐。 张伟莲当年嘅刘晓庆，哇！你同我讲话刘晓庆几十岁啦，点样同范冰冰比？佢哋错啦。当时仲冇而家咁严格，打贪得咁犀利，拉得咁大嘅风潮，刘晓庆都要错。刘晓庆喺当年，梗系比范冰冰而家仲要强啦。而我亦都曾经做过一集节目讲过，我深圳公共频道我系识啲人嘅，啲编导编审啦。而最出名咧就有个叫陈丽嘅，喺公共频道同埋新闻报道，而家做系一姐。以前咧就有个叫新闻广场咧，佢又做讲嘅啫。跟住咧就陈丽飞刀。就佢做一个时事专辑，讲几分钟嘅啫。其实已经系上咗位啦，样好靓，身材好好，隔住屏光幕都可以睇到压力啊，即系睇到佢嗰、那个佢嗰个气势嘅压力啊，透不过气，隔个荧光幕你都睇到。咁我亦都识得公共频道一个编导啦，好多台底嘅女艺人。咁啊，或者系一啲求合作嘅 show girl 啦，因为咧其实深圳都多嘅，系好多譬如去欢乐谷啊、开 show 啊、去城啊咁，佢请好多人嘅。咁另外有一段时间咧，直头有啲叫做姻缘频道，即系相亲啊，即系大家互相交友频道。咁咧就有啲人咧特登推介一啲。女仔啊，自己拍嗰段片啊，接受访问啊，佢要求系乜嘢？直头系电视台咧喺深圳咧有条频道咧系专系讲靓女，吓咁咧就我亦都亲身经历过，我去第一次去泰国，去芭提雅布吉岛，当时系有一个唔系芭提雅唔系布吉岛，曼谷芭提雅，咁咧当时咧个团嗰度咧有个生意佬香港人。咁而呢大陆呢就有个深圳电视台嘅嗌得出名嘅主持啦，外省嘅。咁呢就两个人，咁嗰个成日戴住太阳眼镜啊，戴顶帽啊，喺旅游巴或者去游水啦。咁呢就两个人呢就好少倾偈。即係男有男喺度左眼望我眼，女仔呢就有女仔喺度玩手机玩手机。玩手机。好少倾偈，好少接触，但佢两个咧就肯定系一齐嚟嘅。咁啊，永远都系噶啦，夜晚宵夜就唔使预噶啦，总之咧就系闩埋房门，咁啊过几晚温馨浪漫嘅一晚。呢、这个就系大陆嘅潜规则，甚至横店。而家香港有旅行团搞，专搞横店噶，你横店有旅行团噶，甚至咧可以着埋戏服喺嗰度，咁你唔系拍照，你可以参与拍摄，譬如好似，哎呀，我今日要几百个清兵，咁你可以做其中一个，体验呢个拍戏生活，就唔系穿咗套嘢影张相咁简单。而家横店嘅旅行团系咁噶，咁横店电视城啊，当然劲啦，啊，当时啊。借钱返嚟起冇人肯去，咁啊尤其嗰、那个冇记错西游记啦，喺横店荒芜到不得了，乜都冇㗎。月光宝盒係咪，但而家乜都有。最主要有乜嘢呢？女係女。好多洗脚休闲中心咩女都有，俾钱就有，唔俾钱嘅都有，因为每日有几万人喺嗰度生活。几十万啊，唔系几万人，点解几十万啊？佢成个横店嘅村啊、镇啊，全部都系为呢个电视城服务，收租、饭店、各样嘢、酒店啊，全部都系。咁嗰啲靓女可能喺艺校出嚟，冇嘢做，各样嘢，咁佢咪嚟咯？嚟到之后，为咗要上，就陪瞓，即系陪睡，希望自己有机会演出。有啲系整形怪添啦，整容怪不乏唔使钱送上门，只要你系劇组嘅人，或者你茄喱啡嘅头，亦都基本上所有嘅娱乐场所一定有女桥。今时今日都系， 呢、這个就系而家大陆嘅娱乐圈生态。所以好多人，尤其陈浩文先生，俾人影过喺上高揽好多女。你亦都睇到，逢系我哋香港嘅男明星，包括陈伟霆先生，一拍古装红咗少少啫，就甩噶啦。阿霞姐都冇用，因为佢哋面对嘅日日坐喺度，你东莞啊，系嘛？最大个场1000多条女俾你揀，都冇一次个出晒啦，系咪啊？但系人哋嗰度唔止1000多条女噶嘛，同埋嗰啲系有文化、有学识，分分钟大学生为求出位，同埋佢本身喺艺校出嚟嗰啲，已经系揀入去嗰啲，已经靓到绝噶啦，再出嚟再俾你揀啊，点样个头家唔散啊？即系等于好多香港女人。个男人翻大陆做事，喂，打咗输数啦，啱唔啱啊？呢一节讲到呢一度。